关云长是日月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，我得堂堂正正的替你断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济寒帮演播的小说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，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，请听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刘长要造反的消息传到朝廷之后，汉文帝还对自己的弟弟抱有一丝侥幸的心理，于是指派人去抓开漳。刘长听到了风声，马上就来个杀人灭口。开漳死了，已经是死无对证，汉文帝没辙了，只好召刘长入宫去解释这件事儿。刘长当时还在谋反的筹备阶段呢，为了不打草惊蛇，只好硬着头皮进京了。一到京城，最高人民法院就对刘长进行了突审。猝不及防之下，刘长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，如实交代了自己犯罪未遂的全部事实。最后，依照大汉帝国刑法规定，判处刘长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对于这样的结果，汉文帝是大为不满，他驳回法院的判决，重新派人进行复审。复审的结果还是一样，这一下汉文帝没辙了，本着坦白从宽、抗拒从严的原则，直接进行了改判，撤去刘长淮南王的爵位，贬为蜀郡盐道县穷游去当平民，其余参与谋反的人一律斩首示众。按照汉文帝的意思，让他这个超级可爱的弟弟去汉中那些荒无人烟的地方锻炼锻炼，如果他能迷途知返，真心悔改，再让他重新做王爷。由以上这些事情可以看出来，汉文帝对这个弟弟可以说是仁至义尽，但事实证明，这只是汉文帝单方面一厢情愿的想法。刘长已经是破罐子破摔了，在去蜀中的路上，他就进行了绝食，以表对皇兄的抗议。刘长虽然沦为布衣，但却认为去蜀中吃这些东西就是嗟来之食，于是他拒绝饮食，最终被活活饿死。刘长死后的联动效应就是，从此民间谣言四起，一尺布尚可缝，一斗粟尚可充，兄弟二人不相容。对此，已经深感后悔的汉文帝，为了消除不良影响，恢复其仁德的荣誉，追谥刘长为厉王，封刘长的大儿子刘安为淮南王，封刘长的二儿子刘伯为恒王，封刘长的三儿子刘赐为庐江王。上边的事情说完了，再说说别的。汉文帝上任之后，除了重用老将陈平和周勃以外，他还慧眼识丁，亲自发现并提拔了一些人才作为朝中栋梁来使用，这其中就包括张士之、 张世之字季，南阳堵阳人，就是现在的河南省方城县。原本是骑尉，相当于警卫员的职务，官路很是坎坷，十年之内都没得到升迁。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被汉文帝发现了，于是任他为谒者。这个谒是拜谒的谒，类似于军队里的传令兵吧。到了这个位置，跟皇帝接触多了，他的才华终于得到了展示。他谈古论今，满嘴知乎者也，把汉文帝给唬得晕乎乎的。于是汉文帝大手一挥，他就成了谒者仆射，就是传令兵的负责人。虽然只是升了一小级啊，但毕竟这次没等十年那么久。而他随后做的三件事，却让他的仕途从此就青云直上。有一天，汉文帝饭后去散步，带着一干侍臣溜溜达达就到了上林苑。但见草茂林密，鱼跃鸢飞，心情为之舒畅。等经过虎圈的时候，但见里面各种珍奇异兽应有尽有，威武之极。汉文帝一时好奇，于是询问上林卫禽兽数量情况。那上林卫平时吃香的喝辣的，哪儿注意这些事儿啊，自然就答不上来了。正在上林卫尴尬的时候，一个色夫挺身而出，从容回答，解了上林卫的围。色夫是什么呢？就是这块一个处级还低的一个小官，大概也就是科级吧。文帝对这个色夫却很是赏识，就命令张世之封他为上林令。张世之却不买他的账，问道，陛下认为绛侯周勃和东阳侯张相如的人品如何？ 啊，他们都很好啊，又老实又忠厚。 陛下既然知道两个忠厚仁义，为何现在想重用色夫呢？这两个人平时不怎么发言，但都是一言九鼎啊，怎么比得上一个色夫夸夸其谈呢？陛下可记得秦始皇乎？始皇喜欢任用主办文书的官吏，用繁荣苛刻来显示精明，后来这个不好的习惯就一直延传了下来。众人都擅长辩论，做了错事都想尽办法开脱，最终害人又害己呀。如果陛下认为色夫口才好就升迁他，臣担心不秦朝后臣呐。文帝点头称是，没有加封色夫为上林令，而是加封张世之为公车令。还有一天，太子和梁王一起入朝，走到司马门时，梁王和太子都没有下车，恰巧张世之早已守在这里三天三夜没合过眼了，于是一把拦住，严令他们下车，全然不顾梁王和太子的尴尬。之后还打了一个报告送到汉文帝那儿。这司马门是一条极为重要的门，按照汉初的禁令，除了天子之外，无论何人经过这儿都要下车步行。汉文帝看了张世之的报告，批以家世不足挂齿。薄太后后来听说了这件事儿，就召来文帝，对他的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。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，太子和梁王知法犯法，理应惩罚。汉文帝对薄太后向来很是尊敬孝顺，现在自然虚心接受母亲的教诲。后来他脑袋瓜一转， 就导演了一出把太子和梁王抓来打入牢中，然后由太后亲自去解救的闹剧来掩人耳目。戏结束之后，汉文帝成了最佳导演，太子和梁王成了最佳演员，薄太后成了最佳编剧。张世之虽然没有得到最佳称号，却成了最大的获益者，由公车令变成了中郎将。话说文帝喜欢的女人除了窦姬之外，最宠爱的就是慎夫人了。慎夫人不但人长得美貌如花，而且还多才多艺，一如当年刘邦的宠姬戚姬。这一天文帝出游霸陵，他是左手牵着慎夫人，右手是才子张世之，毫不风光。霸陵是汉文帝为自己修的陵墓，好山好水自然不用说了。站在山顶眺望一番，汉文帝的目光停留在山脚下一条细长蜿蜒的通往邯郸的小路，有感而发，突然吟诵道：七雄雄雌犹未分，功成杀将何纷纷，秦兵一围邯郸戟，魏王不救平原君。汉文帝本来想卖弄一下自己的文采，以博身边的慎美人一笑，却不料一曲未完，慎美人的脸上越来越阴沉灰暗，好像要下雨了似的。汉文帝不由得一愣，随即明白了什么，赶紧打住，不再往下吟诵了。原来慎夫人的老家就在邯郸，汉文帝的诗让他产生了思乡之情，自然神情凄楚起来。但见他从身边的侍女手上抱过一张琴，十指纤纤往琴上一搭，优美动听的旋律顿时响起，却是一曲《琵琶怨》。蜀丝鸳鸯织锦襟，罗檀凤凰锦襟草，闲愁瓮剪五色毫，双成十指生草草。种头青草天山雪，眼中红冰为下血，哀弦七段感情烈，池上蕊宾月方铁。琴声凄美至极，汉文帝此时也是伤感不已，于是说道：人生苦短，譬如朝露，我死之后，如果用北山石为外观，再用棕絮杂漆涂封，定能坚固不破，虽千百年不动也。众人都点头称是，只有张世之回答说：陛下此言差矣。就在汉文帝脸上挂不住的时候，张世之马上又为他的话进行了解释：臣认为皇陵中如果藏有大量金银珠宝，就会有人垂涎，就算用北山石为外观，也不免有隙可循，倒不如不置任何宝物，这样的话，就算没有坚硬的外观，也没有什么顾虑了。然也。汉文帝马上转忧为喜，于是手一挥，张世之从郎中令马上升为廷尉，官位二品，为九卿之列，仅次于三公。张世之只用了三句话就连升三级，进入了国家最高领导层，真可以说是青云直上。张世之成了最高司法的顶头上司之后，他赏罚分明，量刑得当，当了铁面无私的张青天。从两个小例子就能看出来。有一次文帝出巡路过中卫桥， 结果拉车的马被一个行人给惊吓着了，这在当时叫做犯逆。事后这个行人自然被刑事拘留了。张世之审理之后得出的事情来龙去脉是这样的，犯法的行人原来听到了行车的声音，因为来不及躲闪，就躲到了桥下边。过了一会儿，他觉得汉文帝的车马应该走远了，就从桥底下出来，结果恰好撞上了汉文帝的车架。惊慌之下，他拔腿就跑，就这样让马受到了惊吓。于是张世之依照法律规定做出这样的判决，罚金四两。汉文帝被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行人给骚扰了，满以为交给张世之之后，张世之一定会为自己出一口恶气，结果对他这样的判罚自然就不满了。汉文帝说了一句：“轻也。”张世之就说了：“轻乎哉，不轻也。”汉文帝又说：“孰轻孰重。”那意思，什么叫判得轻，什么又叫判得重呢？张世之说：“轻者自轻，重者自重。”就是说犯罪轻的人自然要轻判，犯罪重的人自然要重判。汉文帝就说了：“饶天子之罪，何谓轻？”他都惊扰到天子了，这罪名算是轻的吗？张世之说：“天子犯法，与民同罪，如果违背律条，轻而重判，或者重而轻判，就会使法律失去信用。既然陛下让臣来处理，就要按照国法办事。如果我带头任意行事，那岂不是给天下的法官们起了坏作用吗？”汉文帝听他说的有道理，也就不再追究这件事儿了。还有一次，慈庙中高祖刘邦塑像前边的玉环被人给偷走了。刘邦是什么人物啊？那是汉高祖啊，居然有人敢偷他的东西。汉文帝一声令下，这偷玉环的人自然就成了一级通缉犯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盗贼很快就被抓住了。这件事自然还是交给张世之来办了。出发前，汉文帝特差人送给了一个字谜让他猜：千里姻缘一线牵。张世之看了之后也回了一个字谜：太阳西边下，月儿东边挂。汉文帝的意思很简单，就是叫他判重点，而张世之回答说明白了。最后张世之则按照法律规定判处盗贼弃市。什么叫弃市呢？就是抛弃的弃，市场的市，市井的市。那意思就是把这个犯人砍了头，把他的尸体在市中，以表示被众人唾弃。哪知道这回汉文帝对张世之的判罚更加不满了，到了愤怒的地步了。这样的衣冠禽兽，你为什么只杀他一个，不处以族刑？什么叫族刑呢？也就是说应该诛杀他全族的人。张世之这时候摘下帽子跪在地上了。国法没有规定到哪个庙的东西重处，到哪个庙的东西轻处。如果现在判此人族刑，那将来万一有小民在高祖的陵墓上抓了一捧土，陛下又要用什么国法来治罪呢？文帝觉得张世之说的有道理，又问了一下太后的意思，

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、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济涵帮演播的小说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，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。请听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张世之能从一个小小的棋位，在沉寂十年之后步步提升，他得感谢一个人，这个人的名字叫袁盎。这袁盎敢言直谏，素以刚烈著称。他的人生格言是：知其为小人，又以小人交之，则小人之宴已彰；知其为君子，而更以小人参之，则君子之功不立。有这么几个小事儿。汉文帝宠信一个叫赵谭的宦官，常常让他跟自己乘一辆车。这么几次下去，袁盎就到汉文帝面前说话了：臣听说与天子共乘一车的无不是天下豪俊，如今汉朝虽然缺乏良才，但也不能同一个太监共乘一车吧。汉文帝一听那个窘迫呀，立马就把赵谭赶下车了。还有一次文帝出游，这一次他不再是左手美人右手才子了，而是左右手都是美人。窦皇后和慎夫人同游上林苑，上林苑的官员安排了休息的地方，众人都随着汉文帝入座。汉文帝和窦皇后自然坐正中间的席位了。这时候慎夫人走到窦皇后的身边，刚要准备坐下，袁盎就像玩小孩整人的游戏一样，一把抽开了慎夫人身后的椅子，并且向右努了努嘴儿，意思是啊，那儿才是你该坐的地方。慎夫人是什么人呢？她可是皇上身边最宠爱的两个女人之一，平时跟窦皇后在汉文帝身边扮演着左手红颜右手美人观了，常常和窦皇后平起平坐。这一回慎夫人自然也就理所当然的想坐窦皇后身边了，而偏偏这不知好歹的袁盎却进来了，坐还是不坐，这是个问题。慎夫人那张吹弹可破的粉脸是一阵红一阵白，两道柳叶眉竖起来，更像是两把钢刀似的，想要把袁盎给斩了。汉文帝眼看这一对绝世的才子佳人这么横眉冷对，大有进一步升级的迹象，他索性站起来朝外边走。他一起来，窦皇后自然也跟着走了。这下慎夫人着急了，哪儿还顾得上跟袁盎横眉冷对呀、也跟着走出去了。事情看似到这儿就该结束了，但是以袁盎的牛脾气自然不干了。他就向汉文帝进谏：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，臣听说尊卑有序才能上下和睦，如今陛下既已册立皇后，皇后便是六宫之主，慎夫人是妾，怎么能和皇后平起平坐呢？如果陛下宠爱慎夫人，可赏赐其他的东西呀，千万可不要由着他的性子骄恣妄为， 前车之鉴历历在目，人质之事难道远吗？袁盎的话一出口，不仅汉文帝熄了心火，连慎夫人听说之后也觉得错怪了好人，还特意拿出黄金50两赐给袁盎。有一次到外面出游，当走到一段高低不平极其险峻的山坡路段的时候，汉文帝心疼袁盎，就叫他上车，但袁盎的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，死活也不肯上。汉文帝于是嘲笑着，平时看你敢谏敢言，怎么关键时刻胆子这么小啊？ 啊，陛下，非臣不愿坐你的车，实乃不敢也。臣刚刚劝陛下不要和别人共乘一车，自己理应以身作则。 哦，你是说非豪俊之士不可以和寡人同坐呀？如果你都不算豪俊之士，那放眼朝中还有谁敢当豪俊呢？ 陛下谬赞了，即便臣勉强算是末流之豪士，臣还是不能上车。非但臣不能上车，还希望陛下也下车来。 汉文帝自然要问他为什么了，袁盎就说， 千金之子不坐微堂，陛下深喜天下，应以天下黎民百姓为重，怎么能自己轻视自己呢？现如今陛下处在崇山峻岭之间，万一不慎有个三长两短，您如何去面对九泉之下的高祖和太后呢？ 汉文帝就说了，停车吧，朕下车，朕要和袁爱卿骑马比赛。再话说，那个周勃自从触怒汉文帝提前退休以后，因为他在位的时候树敌太多了，所以仍然有人不想放过他，常有穷凶极恶的人去骚扰他和他的家人，这弄得周勃很是紧张，周府每天戒备森严，连出一趟门都得披铠戴甲保镖无数，演得鸡飞狗跳是常事。痛恨他的人眼看着要想来暗的是没希望了，于是就来明的了，到汉文帝那儿告他的状，罪名很简单，造反。朗朗乾坤清平世道，居然有人敢造反，这自然引起了汉文帝的高度重视。汉文帝二话不说，派人先将周勃打入死牢再说，自然又是张世之负责审理这起案子。他知道周勃是无辜的，有心救周勃，但无奈自己身为主审官，如果插手有徇私舞弊之嫌。而此时朝中重臣见周勃身陷囹圄，生怕引火烧身，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替周勃说话。在这关键时刻，还得看袁盎的表现。他向汉文帝上书说，周勃当年手握大权时没有造反，现在成了一介布衣却想造反，他是傻呢还是老糊涂了呢？汉文帝听了是面红耳赤，除了放人别无选择。汉文帝即位之后，不仅内政复杂棘手，边事也十分严峻，北面的匈奴虎视眈眈，南方的南越又兴风作浪，总之面对新上任的刘恒持怀疑和观望态度，随时都想去中原分一杯羹。面对胡强南进的形势，汉文帝该何去何从呢？首先来说说南越这边的情况。公元前221年，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， 开始着手平定岭南地区的百越之地。公元前219年，秦始皇任命屠辉为主将，赵佗为副将，率领50万大军平定岭南。屠辉因为滥杀无辜，引起当地人的顽强反抗，被当地人杀死。秦始皇重新任命任嚣为主将，经过4年努力，终于在公元前214年完成平定岭南的大业。秦始皇接着在岭南设立了南海郡、桂林郡、象郡这3郡，任嚣被委任为南海郡尉。南海郡下设博罗、龙川、番禺、揭阳4个县，赵佗被委任为龙川县令。公元前208年，南海郡尉任嚣病重，他临死前把时任龙川县令的赵佗招来，向他阐述了依靠南海郡傍山靠海、悠闲可据的有利地形来建立国家，以抵抗中原各起义军队的侵犯，并当即向赵佗颁布任命文书，让赵佗代行南海郡尉的职务。不久，任嚣病亡，赵佗向岭南各关口的军队传达了据险防守的指令，防止中原的起义军队进犯，并借机杀了秦朝安置在南海郡的官吏们，换上自己的亲信。公元前206年，秦朝灭亡。公元前203年，赵佗起兵兼并桂林郡和象郡，在岭南地区建立南越国，自称南越武王。听说南越王宣布独立之后，一向意气用事的刘邦并没有采取重大的军事行动，一个北方的匈奴已经把他折腾得够呛了，白登山之围让他心有余悸。权衡再三，刘邦最终决定采取怀柔政策来对付南越。于是一个叫陆贾的人浮出了历史的水面。陆贾想必大家不陌生，在诸吕行动当中，他的积极游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陆贾原本是楚国人，能言善辩，才华横溢，随着刘邦对孙叔通等儒生的重用，陆贾也很快浮出水面。高帝11年，刘邦派陆贾到南越和赵佗进行了双边问题的第一次会晤。当时赵佗称霸一方，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，日子过得跟神仙似的。会晤的时候，他翘起二郎腿，对大汉的使臣态度很不友好。陆贾就不动声色地问，陛下是中原人吧？喏，赵佗回答得很是漫不经心，陆贾就开始下套了。陛下的老家真定真是好啊，山美水美人更美。那是，呵呵呵。赵佗很得意地笑了。陆贾就接着问，陛下离开故土多少年了？ 哎，20多年了。 陛下想过故里吗？陆贾的这个问题赵佗没有回答。陆贾的话引起了他强烈的思乡之情，于是他收起了狂妄姿态，对陆贾的态度马上有了质的转变，并请陆贾上座。上座的陆贾随后进行了他的个人表演，他直接教会了赵佗2个关键词，第一是不忠不孝，大逆不道。陛下世世代代都是生活在中原的，你的亲戚朋友都在那儿，那儿才是你的根呐。如今竟背叛父母之邦，忘记骨肉之情，抛弃祖辈们的华夏衣冠， 想对抗大汉天子而成为父母之邦的敌人，这就是不忠不孝，大逆不道啊。第二，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。汉朝听说你在南越自立为王，正式立你为南越王。如果大王愿意接受皇上的诏封，就应用臣下的礼节来迎接皇上的诏书，如此你做一方大王，成一番伟业，何乐而不为呀？如果大王拒绝皇上的美意，后果是自作孽不可活，皇上一定先掘了你的祖坟，灭你宗族，再派大军来踏平你南越。陆贾是句句有声，字字有力，敲在赵佗那根最敏感最脆弱的神经上。最终他低头了，在歉意当中接过了南越王印，并且信誓旦旦地表示和汉朝永结同心，永不背叛。至此，陆贾第一次出山，出世牛刀，凭着一张利嘴，不但取得了圆满成功，而且还得到了赵佗和刘邦的双重嘉奖。赵佗送给他无数金银珠宝，刘邦见他不动一兵一卒搞定了南越，封他做了太中大夫，真可谓是名利双收。陆贾游说成功之后，两国的关系日趋稳定和平衡。可是好景不长，高祖七年九月，汉朝大权在握的吕后一道禁令打破了刘邦当初信誓旦旦的诺言，禁止把铜和铁以及农具卖给南越，牛羊马等农禽兽也只卖公的不卖母的，限制双边贸易，这对南越来说是无法接受的。他们的很多日常用品及铁器都需要到中原去调货呀。为此，赵佗对吕后表示了强烈的抗议，他先后三次派人去汉王朝和吕后协商双边贸易的事儿，但吕后根本就不买他的账，非但不给他们谈判的机会，还来一个扣一个，把那些来谈判的人都当人质给扣留起来。是可忍孰不可忍，赵佗这一下和吕后彻底撕破脸了，他又宣布去掉汉朝的封号，自立为南越武帝，并于公元前190年发兵反汉，首选就是毗邻的长沙国。长沙王眼看赵佗来势汹汹，赶紧向吕后告急。吕后既然敢招惹南越，自然就不会袖手旁观了。他派出龙吕侯周躁去支援的同时，还派人掘了赵佗在中原的祖坟，真可谓两手抓，两手都要硬。可是祸不单行啊，快到岭南的时候，因为水土不服，士兵们染上了瘟疫，就在那儿转来转去，不知不觉一年多就过去了。第二年七月，吕后死了，汉朝才退兵。汉军撤走之后，赵佗更加的嚣张起来，旁边的闽越、西欧等越族小国为他马首是瞻，他的势力范围得到了很大的扩张。他出必车，行必礼，临朝称制，俨然大汉王朝第二。汉文帝上任之后，见四方皆服，只有赵佗我行我素，心里边也很着急。亡羊补牢，犹未晚也。于是他也来了个两手抓。第一手，施以仁义以安其心。汉文帝乾元年六月，汉文帝下令

官民，知世物，愿担刀赴会。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的老少爷们的面，先给我办定亲礼。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锻炼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江川演播的小说剧《大清相国》。 康熙王朝名臣辈出，千古传颂。然而宦海风高，沉浮难料，满朝重臣名宦少有善终，唯有陈廷敬驰骋官场50多年，历任通、吏、户、刑四部尚书，官至文渊阁大学士，起归之后仍被召回，最后老死相位。小说剧《大清相国》为您讲述陈廷敬的为官之道，再现300多年前的官场风云。 第57集。 回家说起这事儿，陈廷敬十分烦恼。佳瑶自觉脸上无光，他说： 我公公怎么会这样啊？ 月圆说： 你公公肯定是怪你爹不肯出力相救，就反咬他一口。 祖燕更觉脸没地儿放，他说： 没想到我爹也会出此下策。 陈廷敬道： 明珠他们只怕是真收了银子，如此一来我就更说不清楚了，真假难辨呀。 真儿安慰着说： 老爷真金不怕火炼，没什么可怕的。 陈廷敬叹息着说： 祖燕啊，我自己都不要紧，事情总说得清楚，我担心的是你爹爹呀，他交代的越多死得越快，皇上原本只是想割他的职让他回家养老，可他哎呀，他现在是乱咬一气，别人就会置他于死地呀。 佳瑶祖燕立刻哭了起来，求陈廷敬万万设法救人。陈廷敬说： 你爹有罪，这是肯定的，我一直在暗中救他，只是不能同你们明说。哎呀，没想到我这个亲家他这样沉不住气呀，以为我见死不救，反过来诬陷我。 老爷，再怎么说都是亲戚，如今怨他也没用了，总得想办法救人才是啊。 他做官也有几十年了，怎么就没明白这个道理呢？要紧的是自己救自己。王继文关到现在什么都不说，事情都是自己独自扛着，就连皇上已经知道的事情他都不说，其实皇上也不想让他全说出来呀。 陈廷敬这话家里人就听不懂了，莫名其妙。祖燕问： 岳父，朝廷怎能如此执法？ 陈廷敬只是摇头没有搭话。好些日子皇上对张骞的招供不闻不问，陈廷敬、徐乾学、高士奇几人可是度日如年，他们的折子也都上去了，迟迟不见圣裁。明珠倒是省心，他猜准了皇上心思，知道自己身上再加几重罪也不会叫他掉了脑袋，他反而显得颇为得意，想那索图果然钻了他的套，开始参人了。明珠又专门为此拒折请罪，招认自己收了张骞银子，如数入关。直到2个月后，皇上驾临南书房才道： 朕本来不想理睬索额图的折子，可他既然接手明珠审理张骞的案子，朕又岂能意气用事啊。陈廷敬、徐乾学、高士奇，你们上的折子朕都看过了，你们还有说的吗？ 徐乾学抢先说话说： 节奏皇上，臣先不为自己辩解，先替陈廷敬说几句公道话。 陈廷敬同张骞是姻亲，臣并未见他替张骞说过半句话，怎有受贿一说呀？ 左徒道： 急奏皇上，徐乾学是想说陈廷敬没有受贿，他也就清白了。但明珠受贿已是事实，这又说明什么呢？按徐乾学的道理，岂不正好说明他们四个人都受贿了吗？ 皇上道： 你简直胡搅蛮缠，陈廷敬半句话没说，我反而相信他是清白无辜的。 陈廷敬马上叩头谢恩，又说： 启奏皇上，张骞案已经查清，不应再行纠缠。虽说张骞又供臣等如何，实为意气用事，属人之常情，也不应因此而定他的心罪。 皇上听罢点头说： 索额图，明珠之事已经定案了，不要再节外生枝了。张骞、王继文、祖泽申的案子事情也都清楚了，你们也不要再问下去了，朕不想牵扯人员太多。 索额图见皇上主意已定，心里纵有千万个不乐意，也只得遵旨。皇上讲了半天为臣为人的道理，然后说： 张骞欺君损友，为臣为人都实在可恨，杀了都不足惜。朕念他早年清廉自守，治理地方也有所作为，可免于死罪，革了他的职，回家养老去吧。王继文才干可嘉，可惜权欲太重，做出糊涂事来，革去他云贵总督之职，改任广西巡抚。祖泽申，朕早有所闻，骨唇摇舌，看相算命，妖言惑众，简直十恶不赦，杀了吧。 陈廷敬见张骞终于保住了性命，心里暗自念佛，又听得王继文仍用作巡抚，实为不解。祖泽申虽死不冤，却是三人中间最轻的。皇上又道： 张浑和参劾明珠有功，官升三级，下去做个知府。陈廷敬、徐乾学、高士奇分明是张骞诬陷，不必再问下去。 陈廷敬同徐乾学、高士奇等都跪了下去，叩头谢恩。陈廷敬却又说： 启奏皇上，臣谢皇上不罪之恩，但臣毕竟同张骞是姻亲，臣的清白皇上相信，别人未必愿意相信。臣恳请皇上恩准为臣回家去吧。 皇上听了十分不满，他道： 陈廷敬，你们读书人怎么都是这个毛病，好好的心里一有火就嚷着回家。 索图借机火上浇油，他说： 启奏皇上，陈廷敬不敢念皇上恩典，反而吵着要回家，皇上就由他去吧，天下读书人多着呢，多一个少一个都无所谓。 陈廷敬道： 皇上，臣想回家绝非一时之意气，自被张骞诬陷，臣无一日不惶恐，无一日不小心，神志沮丧，事多健忘，没有奏对，脑笨口拙，长此以往恐误大事。再则为了不让别人说皇上对臣的偏袒，臣也应自愿回家避险，况臣的老父八十有一，每日倚门悬望，盼而回家。臣想早日回到父亲的身边，也好尽点孝心。 陈廷敬说到此处热泪纵横，听了陈廷敬说了这番话，皇上竟也低头落泪，唏嘘半天，说： 可怜陈廷敬情辞恳切，朕又岂是薄情寡义之人，准你原官卸任，人任修书总裁。 陈廷敬感谢皇上怜悯之意，叩头再三。徐乾学、高士奇见皇上准与陈廷敬归田，心中窃喜。徐乾学忙道： 启奏皇上，陈廷敬为人做官都是臣的楷模， 他回家之后，皇上身边少了人手，臣等自当更加发愤，更加勤勉。 朕明白你们的忠心，陈廷敬说到避嫌，朕想也是有道理的。既然陈廷敬回家，徐乾学、高士奇，你们也都回家吧，免得别人说朕厚此薄彼。 徐乾学、高士奇听了如闻惊雷，一时不知所以，却把索额图高兴坏了。他已瞧出徐乾学不是个什么好东西，巴不得他也回老家去。索额图没能保住高士奇，也不太觉得可惜。他早看出高士奇这狗奴才在他面前似乎也有离心离德之意。一天，张鹏和到了陈廷敬家，进门就拱手请罪。陈廷敬大呼不忍。原来张鹏和知道自己被放钦州知府，虽说是升了官，其实等同流放。想那钦州同京城山隔千重，水过百度，他也许只能老死他乡了。这正好应了明珠的话，他这回再发配出去，只怕就回不来了。张鹏和先前还怪陈廷敬没有替他说话，自己被人当枪使了。他后来知道陈廷敬也受着委屈，方觉自己错怪人了。陈廷敬却笑道： 鹏和，钦州你也不要去了。 张鹏和听得不明不白，问： 啊，这是为何？ 有人替你说话了，改放苏州。苏州可是个好地方啊。 张鹏和不敢相信这话是真，直了直眼睛望着陈廷敬。陈廷敬只是笑着说： 你呀，只回家等消息吧。 果然不出三天，张鹏和改放苏州知府。陈廷敬在京盘横二十来天，应酬各位故旧门生，便领着家小回山西老家去了。陈老太爷须发全白了，走路拄着拐杖倒是耳聪目明。陈廷敬回家那天，老太爷端详儿子好一会儿，他说： 廷敬，来，你跟我进来，我有话问你。 老太爷领着陈廷敬进了花园，找了个僻静处问： 哎，你跟爹说实话，是不是在朝廷犯了什么事儿了？ 爹，你放心，我没犯事儿。我在信里头不是都说了吗，想回来侍候爹，皇上可怜我一片孝心，准我起归故里。 老太爷拿拐杖在地上使劲戳着，骂道： 这么大的事儿，也不事先来信商量一下。皇上待你恩情似海，你要尽心尽力报效朝廷才是啊。哎，爹身子骨好好的，家里又有人侍奉，你回来干什么呀？ 陈廷敬跪下来叩头道： 爹教训的是，只是儿子在外面日夜想着爹，心里不安呀。您就让儿子在家侍候几年，再出去做官也不迟啊。 人都回来了，还说这些话有什么用？ 爹， 先是听说你的亲家出事了，这会儿你又举家回来了，你让亲戚朋友们怎么说我们陈家跟张家啊？ 爹，这个你就不要担心了。 爹怎么能不担心？ 陈廷敬嘱咐何家老小，谁都不得在老太爷面前胡乱说话。可老太爷心里似乎已经有数。有一天，老太爷问陈三金： 三金，你别瞒着我啊，你说廷敬这次回来是不是犯了什么事了？ 哎呀，哪里呀、啊、老爷要是犯了事儿，回家还这么风光？ 风光？上次他回家，巡抚衙门、太原府的人都来了，这回呢，连县衙的人都见不着。 哎呀， 这没准啊，巡抚衙门的人改日就会来呢。 陈廷敬正要去老太爷那儿请安，听见里面说话，故意脚步弄得响些，老太爷就不再问话了。回头看见廷敬进了门，廷敬问了声老太爷身子好不好等，想吃些什么。老太爷说， 我身边总有人的，你不要费心。廷敬啊，那今日天气好，上河山楼上去看看吧。 好，儿陪爹去看看。 难得老太爷有兴致，老人家呀只怕有一年了吧都没上去过了。 陈廷敬扶了老太爷，淑贤、月圆、真儿领着孩子们跟着上了河山楼。远望山色秀丽，村庄逶迤，自家院内屋宇连绵，亭树掩映。壮驴带了玻璃象棋上来，同哥哥牵棋对弈。陈廷敬拿着一颗棋子儿放在老太爷手里说， 爹，这叫玻璃象棋，是皇上御赐的，原是西洋人进给皇上的贡品。 老太爷把玩着玻璃象棋，感觉非常的稀奇，说 哎呀，别说，我还以为是阳春三月哪来的冰嘞。 爷爷，这棋子呀原就是拿冰做成的，再放进窑里啊烧出来的。 你这孩子，爷爷老了你就把爷爷当小孩哄啊啊！ 一家人大笑起来。老太爷在椅子上躺下，陈廷敬紧挨椅子坐下，一边陪爹爹说话，一边看着儿子下棋。老太爷慢慢有了倦意，双眼微合。家人忙拿了薄被盖上，大家都不言语了。老太爷闭着眼说， 什么都不说话了，我只养养神啊，不要担心，你们该说笑说笑啊，不碍事的，我听着高兴。 爹，他们两兄弟只管把那棋子儿敲得蹦蹦响，他们说爷爷喜欢听。 陈廷敬看了会儿棋，忽然心里长诗一首，马上命人去取文房四宝。不多时，笔墨纸砚送到了，陈廷敬提笔写道， 人事纷纷似一棋，故山回首烂柯齿，古松流水幽寻后，清潭疏帘对坐时。 听得壮吕朗声读诵，老太爷睁开了眼睛站了起来。陈三金扶老太爷走到案前，细看陈廷敬做的诗。老太爷默诵了一遍，把陈廷敬拉到一边悄声地问， 廷敬啊，你肯定是有事瞒着爹，读你这几句诗爹就猜到了，你心里一定有事。 爹，您老放心，我真的没事儿。刚才看那两个孩子下棋，心有所感，写了几句，不过是无病呻吟，没有实质啊。 廷敬啊，你瞒不过爹这双老花眼的，你要是没事，要是春风得意，那什么巡抚啊、知府啊、知县啊，那早就登门拜访了。哎，世态炎凉啊。 爹，真没什么事儿。廷敬没有忘记爹的教诲，认真读书，认真做人，认真做官儿。 老太爷摇摇头，不想再说这事儿了，便叫过陈三金。 哎，好了好了，不说了不说了。三金呢？ 哎，老爷， 叫人多烧些水啊！今儿 这天气还挺好，我想好好洗个澡啊。 哎，好的，老爷。 水烧好了，陈三金过来扶老太去洗澡，陈廷敬跟着去了洗澡房，对家人说：“ 你们都出去吧，我来给老太爷洗澡。” 廷敬，让他们来吧。 爹、爹，我小时候都是您给我洗澡，我还从来没有给您老人家洗过澡呢。 老太爷便不再多说，只是笑着。陈廷敬先试了试水，再扶着老太爷躺进澡盆里去。陈廷敬慢慢给爹搓着身子，没多时又吩咐家人加热水。老太爷说：“ 再烧些水来啊，今天呢我要洗个够。” 陈三金刚好进来说：“ 老太爷还在烧水呢。” 一连加了好几次热水，老太爷还想再泡泡，说：“ 秦静，不要搓了，洗得很干净了啊。哎，你先出去吧，我躺在这里面舒服，多泡一会儿。” 哎，爹，那您泡吧，我在外面守着你。 哎，秦静啊，不要守着了啊。你也怪累的，赶紧回去歇着吧，走吧走吧。哎哎，走吧走。 好爹，那我先回了。 陈廷敬只好先出去了，说过会儿再进来。家丁见陈廷敬出来了，忙搬来凳子。陈廷敬不想坐，背着手踱步。这个时候，淑贤和月圆、真儿也过来了。淑贤问：“ 廷敬，爹不是在洗澡吗？”“ 爹洗好了，他想再泡会儿。” 月圆说：“ 那有人守着吗？”“ 我要守着，爹不让。”“ 哎，那可不行啊，您得进去守着。”“ 老人家不让，我过会儿再进去。” 陈廷敬忽然觉得心跳得紧，不由得摸摸胸口。月圆忙问：“ 廷敬，怎么了？哪里不舒服吗？” 陈廷敬慌忙进了澡房，问道：“ 爹，爹，还想泡一会儿吗？” 老太爷慢慢睁开眼睛说：“ 不急，我想再泡会儿。廷敬啊。”“ 哎，爹， 你出去吧。”“ 爹，我就坐在这儿陪着您。” 老太爷闭上眼睛，静静地躺在澡盆里。过了一会儿，陈廷敬又试试水，问：“ 爹，水怎么样？要加点热水吗？” 老太爷没答应。陈廷敬又问道：“ 爹，睡着了？”“爹。” 老太爷仍是没有吱声。陈廷敬赶紧摸摸爹的手，再试试鼻的气息，顿觉两眼一黑，五雷轰顶。原来老太爷已经去了。陈廷敬喊了声爹，失声哀嚎起来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江川演播的小说剧《大清相国》，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快节奏的生活中，我们需要提醒自己停下脚步。